比西瓜还大的苹果。一头毛驴儿闲着没事，在外面到处走。走着走着，他来到一片果园里。果园里有好多好多苹果树，树上挂了好多好多苹果，而果园的地上呢，还有一些西瓜藤，藤上结了许多很大很大的西瓜。毛驴抬起头，摘下一个苹果吃起来。 这苹果味道不错，只可惜小了点，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大。 毛驴儿吃完苹果，又从地上摘下一个大西瓜，剖开吃了起来。 这西瓜真好吃，要是苹果也有这么大，那该多好啊。 毛驴儿的话被树上的一只麻雀听到了，他觉得挺可笑的。 啊，毛驴大哥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 我刚才在想，苹果长在树上那么高，可是一个苹果却那么小。你看这西瓜长在地上却比我的头还大，这真不合理。 啊，你说这不合理？毛驴大哥，从古以来就是这么长的，有什么不合理呀？ 毛驴儿抬头看了看麻雀，没有回答麻雀的话。麻雀哭的一下从树上飞下来，站在毛驴的背上，又开口了。 喂，毛驴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照你说，这苹果和西瓜应该怎么长才合理呢？ 要是我说呀，这长在树上的苹果应该比西瓜还大才对。 什么？树上的苹果比西瓜还大？哈哈，毛驴大哥，你真是异想天开呀。 哼，你不信就算，反正我喜欢树上的苹果比西瓜还大，也许有一天会是这样的。 毛驴的话刚说完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只见树上的苹果真的一个个变大了，而且真的比地上的西瓜还大呢。麻雀先看到了，连忙飞到树上喊起来。 哇，毛驴大哥，你看这苹果真的比西瓜还大耶，这太奇怪了。 哼哼，我说这样的事会发生的，这不，我说对了吧？ 这时，大大的苹果挂在树上，把苹果树的树枝压得更弯了。一只小猪刚好从这里经过，看到这么大的苹果，也兴奋地叫起来。 哇，这苹果比地上的西瓜还大呢，真是太好了。 这是我出的主意，苹果才变得这么大的。 是呀，这是毛驴大哥出的主意，没想到苹果真的变大了。 他们这么一喊一叫，又把小狗引来了。大家看到树上的大苹果，都觉得好奇怪。可是不一会儿，就听见小猪大叫一声：“ 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苹果砸在我的鼻子上了！” 大家一看，原来呀，是一个最大的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刚好砸在小猪的鼻子上。当他们刚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又一个比西瓜还大的苹果掉下来，砸在毛驴儿的头上了。 哎呀，不好了，苹果掉下来，你们快走开。 小狗刚要跑，也被一个苹果砸到了头，它连忙抱着头逃跑。只有麻雀没被苹果砸到， 因为它停在苹果树上。小猪、小狗和毛驴一边叫着，一边从苹果树下跑开了。麻雀也跟着它们飞了起来。小猪摸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 哎呦呦，好痛好痛，哎呦呦。” 小狗也摸着自己的头说：“ 看来这苹果太大了也不好，砸下来可真不得了了。” 毛驴儿摸着自己的头没有说话，麻雀却在树上对毛驴儿说：“ 哈哈，毛驴大哥，这回你知道大苹果的厉害了吧？”“ 是啊，看来这树上的苹果的确不能长成西瓜那么大，这太危险了。” 毛驴的话刚说完，树上的苹果又变小了，成了原来的样子了。